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将会有大雨到暴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阴有小雨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今天的降水对于交通的出行影响比较大，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目前车多，行驶缓慢。南四环公益西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东长安街的建国门内大街西向东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三伏贴的事儿，因为这三伏天马上就要到了，头伏呢就在下周。关于这三伏贴到底怎么贴，什么人需要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专家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 24节气中的头伏快到了，三伏贴这种冬病夏治的好办法又悄然热了起来。不过在三伏贴越来越受到大家认可的同时，一些误区也随之而来。三伏贴是不是可以预防所有的冬病？三伏贴不是万能贴，您的体质适合吗？另外，贴三伏贴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孟广松给您说说三伏贴的讲究和禁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孟广松孟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三伏贴的讲究和禁忌。首先呢，要欢迎孟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非常欢迎孟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关于三伏贴这件事儿啊，我们每年节目当中都要和大伙儿说，但是每年依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不知道该怎么贴，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贴。先想问一问这个孟主任，三伏贴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又有预防又有治疗效果的事儿，是人人都适合吗？ 首先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在中医上任何治疗的方法和手段都是针对一定的人群和一定的疾病的，没有万能药，这是肯定的。那就像我们现在马上要开展的冬病夏治三伏贴，它其实是有它使用的人群和适用的疾病的，所以说我们所广大的朋友在准备使用这个三伏贴进行预防和治疗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自己这个疾病适不适合用这个外用的贴敷的方法治疗。 为什么节目一开始我要先问孟主任这个问题？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看到了很多的这种广告，有网络上的，还有一些甚至按摩店都在打出广告可以贴三伏贴， 感觉是人人都需要贴，每一个人都适合贴，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到底哪些朋友需要贴，哪些朋友适合贴，这三伏贴到底能够对我们比如说整个的健康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和效果，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继续邀请孟主任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在今年贴这三伏贴是不是还有一个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往年贴三次今年得多贴一次，是这样吗？ 对，今年二伏呢又有一个润二伏、所以说今年三伏贴呢其实呢一共要贴四次。 一般三伏贴就是头伏、中伏和末伏， 没错， 一次贴一个就行了。但是现在我们中伏有两个了， 中伏有两个， 贴两次， 没错。所以说呢，今年呢，很多朋友说这三伏贴要贴四次，那具体的贴伏的时间呢，其实我们相信在咱们这个各个网站上或者各个这个传媒的方法都能查得到。今年的三伏的日期、其实是下周二7月17号，就是三伏的第一天了。 第一天， 大家只要记住这个以后，到各个医院去取这个贴的时候，相信都会给您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说明书，你可以参考。 反正提醒一下大家，今年我们不是贴三次三伏贴就行了，我们今年得贴四次。 对， 好了，大家关于三伏贴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呢，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互动平台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您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孟主任。同时今天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新闻以及今日头条两个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弹幕，和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今天上午，北京市2017年度卫生与人群健况报告书发布，这也是北京市政府连续第九年面向社会公开发布本市居民健康状况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相关数据。数据显示，2017年本市户籍居民期望寿命达到了 82.15 岁，比2016年是增加了 0.12 岁，继续处于国内前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本市户籍居民的死亡主要原因依然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前三位的死因分别是恶性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和2016年相比，一共占到了所有死亡原因的 71.7%。其中恶性肿瘤的死亡率上升了 3.6%， 心脏病的死亡率上升了 5.2%， 而脑血管病的死亡率是下降了 2.4%。 专家预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比例增加，慢性病所造成的健康危害在今后数年还会继续显现，预防和控制慢病依然是当务之急。通过数据来看健康，对于健康白皮书，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为大伙来一一详细解读。防痛风只要低嘌呤饮食就可以了吗？对此专家提示说，在低嘌呤饮食的同时不要忘记减糖。一般我们认为海鲜和肉类的嘌呤高，摄入太多会导致尿酸的升高，而尿酸高直接和痛风相关，因此为了避免痛风，要少吃含有嘌呤高的海鲜和肉类。但是真正影响尿酸排泄引起痛风发作的是代谢问题。痛风患者往往在尿酸产量高的同时，排尿酸的功能也会出现问题。而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果糖摄入过多是影响尿酸排泄的重要原因。果糖不仅会加速分解尿酸和嘌呤，还会抑制我们的肾脏排泄尿酸。所以说，很多痛风患者在饮食上严格遵守低嘌呤甚至无嘌呤的饮食原则，严格忌口还依然发作。所以说，痛风的朋友在低嘌呤的同时，应该低碳、少糖、多喝水，以恢复我们身体自然过滤系统，改善新陈代谢。尿床是很多朋友小的时候才会有的情况，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尿床现象呢一般都会逐渐减少，但是有一少部分成年人依然被尿床的问题所困扰。根据了解，尿床又叫做遗尿症或者是尿失禁，是指在没有泌尿系统感染的情况之下，尿液不自主的漏出。 成人后发生尿失禁常见于女性和老年人，大约 30% 的老年女性和 15% 的老年男性受到了尿失禁的困扰。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之下，成人的尿失禁症状可能会预示着某种潜在的疾病，比如神经系统疾病、恶性肿瘤等等，需要引起大伙的重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孟广松，孟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三伏贴的讲究和禁忌。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孟主任跟大伙儿介绍，在下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正式入伏了，入伏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贴这三伏贴了。 对， 而且今年三伏贴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今年得贴四个三伏贴。 对， 虽然叫三伏贴，但咱得贴四次，因为中伏是有两个哈。 对，有一个润二伏。 嗯，那也想问问，这个三伏贴一般我们一次是贴几贴呀？是贴一个穴位就行，还是一次三伏贴我们就贴好几个穴位？ 三伏贴呢，它的贴敷方法呢，以北京中医院，就是我们医院它的贴敷方法来说呢，每次就贴三个穴位，也就用三贴。每个伏天。一个伏天不是十天吗？每个伏天就贴其中的三天，以头三天为佳。白天贴敷最好。贴足成人是六个小时就够了。所以说这个三伏贴不是每天都在贴，只贴每个伏的其中的三天就够了。 对，最好是前三天。 前三天这样也好记。 而且我们跟大伙儿提示一下，这个三伏贴啊，每次这个中医医院的三伏贴只贴三个穴位， 对， 并不是现在像网络上有一些这个我们说这个产品，我们在某宝上一搜可以搜到，这一次我看到有介绍，一次还得贴六个，甚至贴12贴的，并不一定需要贴那么多的穴位。 对，您这个提到在网络上购药这个问题了哈，因为现在以我们北京中医院这个三伏贴为例哈，在网络上是不应该能够购买到我们医院这个三伏贴的，只能在医院进行购取。当然我们 院内之计。 对，这算院内之计。再一个，我们医院的一些合作单位，一些托管的医疗单位，还有我们一些托管的社区，它可能能够购取到，但是在网络上是绝对不可能买到的。 好，也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在网络上轻信这些商家的宣传，在网络上随便买一些这个三伏贴。因为今天我们为什么专门要请孟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讲三伏贴，每个人不一定适合，而且每一个方子是不是也有不同。 对，所以说这个主持人说的这点非常对啊。首先我们在用这个三伏贴治疗的时候，绝对不能给它这种扩大化，因为中医治疗包括用这种外用的贴敷治疗的方法，它的适应人群和适应疾病它是有严格的指征的。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冬病夏治三伏贴，大家看哈，冬病夏治，首先这个三伏贴是治疗一些冬天容易发作的一些疾病。那是哪些疾病呢？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呼吸系统的疾病。你比如说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还是以虚寒性体质为主的，这样的人群才适合三伏贴的贴敷。所以说我们在用的时候，不是说所有的人群都可以使这个药。药它都有它的药偏性，中医治疗治病就是以偏灸偏，一定要用对药，用错了反而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冬病夏治，我们一定得听好这句话，并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需要贴这三伏贴。 没错， 因为有特别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啊，我们在节目之前就会跟我们咨询这问题，好多人都觉得我这身体其实挺健康的，刚才您说的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好像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为什么要贴呢？说别人贴了我也得贴，说这贴不好肯定也贴不坏，我先给自己贴上再说，但并不是这样。 真不是这样，因为冬病夏治它是我们中医传统的一个治疗和预防的一个手段。咱们一说治疗一说预防，肯定预防的是疾病，治疗的也是疾病。如果是一个健康人群，从中医上说这种体质叫平和体质，这样的人群我们其实不用非得借助这种医疗的这些手段，其实我们在衣食住行上我们多注重一些，多懂得一些养生之术其实就够了，不一定非要借助这种手段。冬病夏治三伏贴，它针对的是患有某些慢性的基础疾病的患者，这样是最佳的。 对，咱们接下来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针对哪些朋友，哪些冬病的朋友在三伏的时候我们应该贴敷一下呢？ 好，那首先这个冬病夏治三伏贴， 咱们得介绍一下它的渊源。那冬病夏治三伏贴，它来自我们清代张氏医通他写的一本著作哈，在里边他提出了一个治疗笑病的一个方法，叫白芥子涂抹法，就是把这个中草药做成膏剂涂在穴位上，达到预防笑病发作的这样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在后续我们的各代的医家把它逐渐就是规模化和系统化，逐渐出就是这个研制成就现在咱们叫做冬病夏治三伏贴。 三伏贴， 所以说大家看哈，这个三伏贴它的渊源就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 笑病嘛， 哎，以笑病为主，咱们现在叫哮喘，过去叫中医叫哮病，哎，治疗哮喘病或者呼吸系统的咳痰喘类的疾病，治疗这类疾病才是三伏贴最主要针对的一类人群。其次呢，治疗哮病，他在这个记录当中也说了，哮病为什么在夏天我们要贴这个呢？因为哮病从中医上说它是有宿根，那什么宿根呢？宿根就是一些基础潜在潜伏我们体内的一些邪气，主要是寒邪、湿邪和饮邪。那这几类邪气都是偏寒性的一些邪气，这样简单理解哈，它潜伏在我们的体内，在夏天呢它不容易发作。为什么呢？因为夏天是一个很阳热的，阳气非常充足的一个阶段，我们人体阳气呢和自然界是一样的， 也比较 它也比较旺盛，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阳气可以压制住这个邪气，它不发作，我们就没症状。那到了秋天和冬天，天气一转凉以后，那么外界的自然界的这种气候影响到我们体内的潜伏的一些寒气，这叫同气相求。身体里有寒邪，外边自然界又偏寒凉，那么这时候疾病就发作了，就变出或者咳嗽，或者有痰，或者喘了。所以说在夏天最温热的时候，我们借助自然界的阳气加上我们贴敷，以达到驱除我们体内潜伏的寒气或者饮邪这样的一个作用，把它给驱逐出去，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也增强我们人体的阳气，那么到了秋冬的季节，哎，我们阳气足了，不容易感受外界的这种寒气的时候，这个疾病它也不发作。 有点这事半功倍的意思。 对，所以说中医学它也有一个叫什么呀，叫做时间医学，哎，在不同的季节我们的一些治疗方法和治疗手段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在伏天最热的时候来贴这个三伏贴。 对， 那到底哪些我们说冬病有哪些临床表现的朋友这个时候可以选择贴敷一下？ 首先呢，刚才说了哈，要有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比如说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您有一些长期的咳嗽啊、痰啊、喘呀、这样疾病的朋友，才是贴敷三伏贴的一个适应疾病。第二个呢，它要有它的适应的人群，刚才我们提到了哈，是寒性体质的，还有阳虚或者气虚型体质的，那这类的人群一说到体质，那中医就得怎么评估一个人的体质啊？你得望闻问切哈，咱们不能说凭空几个症状我就是寒性体质，凭空几个症状我就是热性体质。那有的朋友说，那到夏天我们都出汗，我们是不是就是热性体质呢？可真不是，因为夏天出汗是人体的自然现象，所有的人到夏天可能都会出汗，但是寒性体质和虚性体质它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从舌相上，它舌质偏淡，甚至边是有齿痕，从脉象上来说，它是一个沉脉或者缓脉或者涩脉或者迟脉。那么症状表现上，哎，我们老百姓都知道，比如说长期这种怕冷啊、怕风啊、畏寒呐、手脚都是这种凉的， 凉凉的， 老觉着身上乏力啊，喜欢在暖的地方待着，不喜欢凉风，到了夏天都不喜欢空调直吹，哎，长得又比较瘦瘦弱弱，这样的人群往往就是一个寒性或者虚性体质的人，这类人群就比较适合三伏贴的一个预防调理的这么一个贴敷。 并不是所有朋友都适合贴，一定得针对自己不同的体质哈。 对， 我们一直在说中医啊，其实讲究的是辨证论治，每一个人同样的这个临床表现可能都得不同的方子，也想问问您，这三伏贴它是统一的方子，还是每一个人也有不同的方子？ 哎，这您说的非常好，三伏贴因为医院是它是统一给做的，那它只能针对我们最常见的一类体质的人群和最常见的一类疾病，它定的一个协定方子。你像我们北京中院它这个协定方子啊，里边有炒芥子啊、细辛啊、 百部啊等等这些药物的成分在里头，它的药物的成分就是偏温性的，偏发散的，所以说它针对的是寒性体质的人，寒性邪气的这样的疾病它才管用。 嗯， 如果您要真是热性体质的人，你比如说湿热型体质的人或者实热型体质的人，简单的形容哈，就长得像张飞啊、关羽啊，就这类的人群，高高大大非常强壮的这样的人群，他就不适合贴，越贴就相当于火上浇油了。哎，他的病没好，但是你贴上以后可能还加重他的疾病的发作了。 嗯， 在他也可以咳嗽，他的咳嗽可能是一种热性的咳嗽。 对， 哎，所以说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疾病，我们在选药的时候一定要咨询医生。 嗯，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在三伏贴的时候啊，最好到医院来进行贴敷，不光是找不找得准穴位，这个药到底是真的假的问题，同样最主要的是让医生先帮您判断一下您到底适不适合。 对，尤其是我们中医哈，中医学讲究的是人对人的医学。 嗯， 每个人不同的体质都感受一种邪气，他发病都不一样。你比如说到了夏天感受暑湿之邪，那不同体质人感受暑之邪以后，从中医上说我们叫什么呀，疾病随着体质走，你是什么体质，你感受暑邪以后，每个人的临床症状表现都不一样。哎，所以说中医学一定要让中医大夫切切实实的给您望闻问切以后才能跟您讨论疾病。咱们绝对不能说我说一个病或者我说一症状您给我开个方子吧，那就不负责任了。 嗯，好，我们也想问问哈，刚才你也提到了像三伏贴有一些这种我们说预防的这个效果。 嗯， 有一些朋友说我现在这个身体其实还挺好的，到了冬天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我们说这种支气管的问题啊，我们的呼吸系统的问题。 嗯， 但是呢总觉得好像自己到了冬天啊，这个身体有点偏弱，稍微受点风寒呢就容易感冒。像这样的朋友能不能够通过比如说贴三伏贴来扶正身体的正气，达到这个强身健体的效果呢？ 啊，因为我们在中医上有几个穴位，你比如说我们的大椎穴确实有这提高正气的作用。 嗯， 但是呢刚才我们还是说到，因为它这毕竟是一个药， 嗯， 我们主要针对的是疾病。其实刚才您说的感冒这个问题哈，我们一个成年人一年平均有3到4次的感冒是正常的现象。因为这个感冒也是我们人体和外界自然界一个搏斗和一个对疾病邪气认识的一个过程。 嗯， 就像我们孩童从这个出生以后到3到5岁之间可能反复的发烧，那孩子为什么在发烧啊？是一发烧我们就要积极的用药给他去纠正吗？不是。就像我们孩子打疫苗一样，孩子每发一次烧，他就是对自然界的各种邪气他有一个认识。 嗯， 我们人体的从中医上说叫正气，从西医上说叫免疫韧达，他就对这个邪气他认识了，而且他自己有免疫力了，下次再感受同样的问题他就不发病了， 相当于逐步学习的一个过程。 哎，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要打这么多疫苗啊，只不过我们打了以后让你主动认识，就不感受这个疾病，不要有疾病的这种发作过程了。 嗯， 哎，这所以说我们人正常的孩童也好成人也好，一年有几次感冒这是正常现象，感冒我们不一定要用药物去治疗，但是有一类人群哈，出现感冒我们要着重注意。 嗯， 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说老年人、儿童，还有一些比如说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不好、肾功能不好，有基础疾病的这样的人群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一直在说感冒虽然是小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但是它是万病之源，所有的基础病可能和感冒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都是感冒诱发的。所以说从中医上外感病是一大类疾病。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到了冬天容易感冒的这些朋友并不一定非得需要去通过三伏贴来提高自己的抵抗力，提高自己的体质，来抵御这个感冒的问题。 嗯，尤其是年轻朋友哈，现在在门诊看很多年轻朋友说啊，我虚啊，我累啊。其实你仔细问诊以后，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哈，都是这种非常这个怎么样，对工作非常认真哈， 嗯， 加班熬夜，生活不太规律。其实你要把你的生活规律化了以后，对人体来说是养生的大前提。 嗯， 哎，如果你的子午觉你都没保证，你一天正常的3餐你都没有保证，对吧？你的情绪老处于一种紧张波动的状态，你的 从中医上说叫正气，从西医上说叫免疫力，它自然就会下降，你抗病的能力就会下降。所以说不一定非要用药物，我们懂得一些养生的观念和理念，真真切切的把它落实下来，这是最关键的。 嗯，也再次提醒，这些三伏贴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贴，也不是一个万能的神药，所有的病我们的抵抗力都和这个贴三伏贴有关系。 对， 有病有，尤其是冬天我们这种呼吸系统的这个疾病比较明确了，我们再贴哈。 对， 春暖花开这个朋友应该算是比较对症的，他想问问您，说自己63岁了，女性，经常呢爱感冒，有支气管炎，同时呢还有轻度的肺气肿，像这样的一个症状应该算是比较适合贴这个三伏贴的吧。然后他说贴三伏贴呢就比较担心穴位找不准该怎么办，去年呢他贴了一次三伏贴，是在医院给贴的，但第二次啊就是自己在家贴了，但是呢在家贴的时候啊总害怕这穴位找不准。 嗯， 其实可能有一些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这老去医院其实也挺麻烦的。 对， 我能不能比如说去一次，我把这今年的这四伏我都买回家，我以后自己贴呢？ 我们北京中医院的三伏贴呢，今年呢是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药物都取走的。 嗯， 就是今年不是有一个润二扶一攻四个伏贴四包药，就是这样的四包药一次性可以都取走。 嗯， 那么取走以后怎么找这个穴位，其实咱们现代哈这种网络传媒非常发达，您在网上随便点开以后点它一个视频或者找一个穴位，它有视频专门告诉你怎么选这个穴位。 嗯， 其实我们北京中医院选的这几个穴位呢相对来说也非常简单啊，你比如说这个大椎穴第地头最高这骨头下这种第七颈椎下， 这样 啊，还有 咱们先不展开详细说的， 啊， 你先告诉我们三个穴位是哪三个， 啊， 下半段咱们再告诉大家。 好好好啊，因为这个穴位呢其实是一共五个穴位 啊， 咱们只贴其中的 三个。 对，肺腧穴是一对儿，两个对称的，大椎穴还有我们的天突穴还有膻中穴。哎，一共是五个穴位。 嗯，这五个穴位当中选三个来贴，选哪三个呢？您应该适合哪三个呢？ 嗯， 然后这些穴位到底应该怎么找呢？咱们的节目下半段继续邀请孟主任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伙儿关于三伏贴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

好，以我们北京中医院呼吸科的他这个贴敷的方法哈，每年选取五个穴位，那么其中肺腧穴是一对儿，还有大椎穴、天突穴和膻中穴。 嗯， 那么这五个穴位呢，主要的两个穴位，肺腧这一对儿穴都得需要贴的。 好，这两个首先得都贴的。 应该是都需要贴的。 嗯， 那么其他的三个穴位呢，是根据不同的主要症。哎，你的症状表现我们进行选取。您比如说您的主要症状是以咳嗽咽部不适为主，我们就可以选天突穴。 嗯， 哎，如果您要是以哮喘喘憋为主，我们可以选膻中穴。那么如果您这个有一些反复的这种感冒或者鼻咽部的不适呢，可以选这个大椎穴。 嗯， 哎，因为大椎穴本身也属于一个保健大穴哈，它有一定提高正气的作用，所以说我们这个提高自身正气的时候也可以选大椎穴。 好， 哎，所以说这五个穴位不是每个穴位都贴， 嗯， 根据不同的症状我们选的穴位是不一样的。 好，那首先提醒大家，就是肺腧这一对儿两个穴位， 对， 我们是肯定得贴的，剩下的三个穴位当中您有什么样的症状您就对应的贴那一个穴位就行了。 对， 嗯，那这个肺腧穴咱们简单跟大伙说一说，怎么找到这一对穴位在哪儿啊？ 这一个对穴位说起来就比较复杂，首先要找到大椎穴，从大椎穴往下数咱们最简单的哈，四个手指的距离。 嗯， 如果这是咱们的脊柱的话，先找到大椎穴，往下数四个手指的距离，然后正中间左右旁开一寸五，也是四个手指的距离，这就找到这一对肺腧穴了。哎，所以说肺腧穴找起来比较麻烦，它不像其他三个穴位。那我们很多朋友在找肺腧穴的时候往往定位不准，其实有一个方法，如果您第一次来我们医院取这个三伏贴的时候，我们的医生会在那个穴位上给您贴上，贴上以后大多咱们的皮肤啊会有一点潮红，您就可以 印记， 哎，有点印记，您每次就在这个印记上贴敷上就行了。 嗯， 哎，其他的三个穴位呢，其实找起的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也争取以找准为佳。如果您贴不准的话，它的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 嗯， 再一个呢，其实很多说，哎呀，是不是一点都不能差？其实我们穴位呢，它是一个点，我们的药贴呢，它是一个面，它大概都能把我们的穴位给覆盖住。 嗯， 哎，其实也不要特别的担心。 好，所以说春暖花开这个朋友就特别担心，第二次如果自己在家贴找不准这个穴位该怎么办？ 嗯， 有一些小的技巧和方法，咱们基本上照着原来的那个印子把这个贴敷贴上去就行了。 对对，嗯， 但是您不是说了吗？这三伏贴，我们这个贴头三天就行，一般三天之后可能大家伙洗澡啊日常生活，可能第二次再该贴的时候这印儿就消失了，可能大家有点找不准哈。 嗯，找不准的话您可以随时拿着我们医院的贴来，我们专门有一个穴位的贴敷治疗室，可以再次继续给您贴敷。再有刚才您说的在贴敷过程中可不可以洗澡，其实当然可以洗哈，在夏天我们冲个凉是非常舒服的。 嗯， 贴三伏贴的时候只要您别过分的贪凉，过分的用空调直吹，其实都可以接受的。 嗯， 不是说贴三伏贴的时候我们就要不吹空调、不开空调，甚至不洗澡，这样是不对的。 哦，虽然我们三伏贴是扶正身体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正气，然后呢我们是以热来攻寒，但是也不是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得杜绝空调啊，甚至有些朋友说这个我是不是洗澡也不能洗，都没问题，正常就行。 因为我们贴敷它就是在白天贴足六个小时，成人我说的是，贴足六个小时就够了，那么六个小时以后您正常的洗澡啊冲凉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好啊，也提醒大家，如果实在找不准记不住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拿这个笔呀，或者这个油笔呀，或者说我们中性笔稍微标一个小印记在这个我们说边缘的这个位置。 嗯， 这样的话不太容易蹭掉。 有的朋友确实是这样，让我们医生给标过，但是任何笔吧它不是那种就是它 一直在笔肤 上，哎，对，它过一段时间就给抹掉了。 嗯， 其实如果您特别担心的话，您随时可以来我们医院，我们那儿都是免费给贴敷的， 找医生来贴敷。 哎，嗯， 其实大家伙还可以通过现在的这个信息渠道非常的方便，孟主任也说了这五个穴位， 对， 我们针对自己不同的症状来找一找，网络上肯定都有这些穴位，到底怎么找？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啊，我们说中医讲的都是等身寸，每一个人的这个寸呢都不一样。 没错， 就得用自己的手指头来量。 所以说刚才我为什么给大家比的是用自己的，这叫手指同身寸。 嗯， 每个人的寸是根据自己的身材来定的，所以说以自己的手指量的寸才是最准的。 最准的。 嗯，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我们找这个穴位的时候，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手指比一下同身寸，找准这个穴位。如果实在担心贴不准的话， 话，我们还是建议您找一个这个大夫比较有经验，他可能更容易帮您找准这个穴位， 这是最佳的。 嗯，好，嗯，大家伙关于三伏贴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孟主任进行互动和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可以随时拨打。大家伙还可以通过今天的手机客户端腾讯新闻和今日头条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伙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平台直接发送弹幕和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孟主任，我们再来看一看刘阿姨80岁了打来电话咨询的一个问题。她说啊，哮喘已经很多年了，刚才呢听您说三伏贴啊特别适合寒性的体质，但是自己呢是天越热越爱喘，不知道这样到底适不适合贴三伏贴。如果去医院贴三伏贴的话，是不是医生就能帮自己来判断一下属于哪种体质啊，能不能贴三伏贴啊？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有这个问题啊，是不是一哮喘就可以贴三伏贴，这是不一定的啊，还是根据自己的体质和他疾病是什么疾病，咱们来够进行这种确定。当然了，像您这个，因为就说了一个症状，我们不能够来确定您到底是什么体质，这需要让医生来给您具体看一下。所以说呢，我们一个哮喘病哈，所谓哮喘呢，就是很多朋友都认为就是喘嘛。其实在哮喘上它只是一个病的名字，因为很多哮喘的患者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它还有很多人表现就是单纯的咳嗽，它也叫哮喘病，或者单纯的胸闷，它也叫哮喘病。所以说哮喘病它是一个疾病的名字，它底下有很多症状的表现。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哮喘也可以做一个主要的症状。我就在哮喘嘛，我在喘嘛，它也是一个症状表现。所以说到底是一个单纯的症状还是一个疾病，这是由医生来给您确定的，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说您问我这个问题，我还是建议您让我们门诊的医生中医大夫好好给您诊诊脉，这样咱们才能确定。 孟主任提醒大伙儿，想要知道自己的体质，真的不是偶尔的一个症状一个表现就能够帮您判断出来的，望闻问切可能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 还得问问您平时的生活习惯啊什么的，这些都很关键哈。那像这个刘阿姨提的这个问题，像这个哮喘是不是也并不是所有的哮喘都是由我们说寒邪引起的？ 我们的哮喘哮病大多会有宿根。当然刚才我说了哈，任何疾病都跟着体质走。有的是热性体质的哮喘病，它在夏天往往的反倒容易发作。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叫同气相求，夏天是一个暑湿季节，本身这个季节就是温度高湿度大，这个人的哮喘病他有一个湿热性体质，这叫同气相求，外因又引动内因，这疾病就表现出来，就要发作了。所以说这类湿热性体质的哮喘它就不适合进行这个三伏贴的贴敷。 这个刘阿姨根据他的这个描述哈，他说到了夏天天越热喘得越厉害， 这就要小心 了，有可能就是不是， 就要小心到底是不是，不能光从这一个主观症状还得结合舌象结合脉象。 好，所以说刘阿姨想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的话，去专业的医院找医生帮您看一看。 对， 春风十里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和刘阿姨这个问题有点类似哈。他说儿童过敏性哮喘适不适合贴三伏贴？如果想知道的话，去医院挂号挂什么科呢？ 我们北京中医院专门有儿科，儿科的医生会系统的根据孩子的症状和主观表现来给您确定这个孩子到底能不能贴。尤其是孩童在贴敷三伏贴的时候，千万就更不能过分的夸大，因为我们孩童啊，他是一个至阳之体，他的一些体质特征或他的一些疾病特征每个孩子都不一样，而且我们孩童他的皮肤是比较娇嫩的，我们在用这种三伏贴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他叙述不清一些过分的疼啊灼热呀，他自己叙述不清，皮肤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我们孩童在贴这个三伏贴的时候，要多问问孩子或多接也看看他贴敷的部位有没有明显的一些不良反应。 那如果是孩子贴的话，可以挂这个儿科， 儿科北京中医院儿科。 那如果比如说像这个刘阿姨八十岁了，她这个时候想要贴敷的话，挂哪个 科 啊？ 呼吸科成人科， 呼吸科成人科。现在一般我们说这种社区医院，刚才上半段的时候孟主任也谈到了，像很多中医医院的医联体所承接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中心，在这种基层医院一般都会有中医科，这个时候我们贴三伏贴应该找中医科是没什么问题 啊、找中医科没问题，而且一定要认准，因为我们医院它这是院内制剂，叫温阳化痰贴，它有专门的药准字和药批字的，大家一定要认清楚，因为在这个社会上现在是各个这个这种混杂的东西，它什么都能仿冒出来，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广大的朋友，咱们在如果您适合贴敷的时候，一定要正规的渠道去购买这个药物。 嗯，刚才您提到这个还有一个名字叫温阳化痰贴， 对，它叫温阳化痰贴 啊、所以说大家都知道三伏贴，其实这三伏贴也是有具体名字的， 对， 针对不同的疾病，它可能有一个自己具体的名字。 所以说，在我们面大家看这名字叫温阳化痰贴，它是温性的，针对寒性的。 好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伙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刚才您不是说了五个穴位、然后这个肺腧是两个必须要贴的穴位吗？剩下的三个穴位有朋友在问了，说又喘又咳，这两个穴位我是应该都贴上、还是说我轮流，这次贴上面下次贴下面 啊，咱们因为很多这个咳喘不分家嘛，它都会有。其实这五个穴位它针对的都是咱们呼吸系统的。为什么要必须把这肺腧穴？因为肺腧是我们呼吸系统非常关键的两个穴位。那其他的穴位呢，其实也很关键。我们选呢，着重以它的主要症状来作为区分。其实这几个穴位我们都可以贴敷。是都可以选择的。你比如说有的朋友贴了天都穴以后，他说我还有喘呢，我可不可以贴膻中啊？当然可以，咱们着重刺激一个穴位更佳。但是如果您比如说贴了以后皮肤稍微有点痒啊，咱们这块就别老去贴敷再刺激皮肤了，您可以换另外一个穴位再继续巩固治疗也是可以的。这几个穴位都是针对咱们呼吸系统咳痰喘症状的。 好，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又咳又喘，我是不是一次得贴四个穴位把这都贴上效果才更好啊，也没这个必要。 贴选三个穴位就够了。那如果我们经络是一根经络上你都贴上，也不一定达到过分的更有效的作用。因为中医讲究叫过犹不及。咱们只要在这个季节用这个方法有辅助作用，就达到它的目的了。 我们可以这次我们说头伏的时候您贴一个穴位，二伏的时候您再贴另外一个穴位，咱们可以交替的贴、 交替的贴也可以，只要您的皮肤能够承受就可以。 好啊、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有朋友在问说，三伏贴如果是头伏那天去医院的话，一般都会扎堆排不上队，想问问头这个提前两天或者错后两天贴行不行？ 因为头伏那天呢，确实是来广大来医院哈、取药贴的这个朋友非常多， 特别多。 我们北京中医院呢是每年在头伏，也就是今年的7月17号会举行这种一个叫一站式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什么意思呢？就是在7月17号头伏的第一天，我们专门开辟了一个叫多功能厅，一个大厅哈，患者他的挂号、开药、取贴、缴费、贴敷是一条龙一站式服务， 就不用再四处跑了。 对，不用再四处跑，因为他的挂号室啊、缴费室都在不同的地方， 都挪在这一个地方、 对，我们都给他集中到一起，让我们的工作人员集中给大家进行这种贴敷。所以说每年的头伏原来都是会有这种爆满啊排队，因为毕竟在三伏天天气非常的炎热嘛。那么在这个多功能大厅里头，我们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以后，就减少了所有的患者这种排队等候的时间，应该说是非常方便。当然您提前一天或者错后一天问题都不大，但是提前一天错后一天就不在多功能厅了、就在我们呼吸科进行这种开取和贴敷。 好，那也提醒大家，其实我们这个三伏贴总共呢就是一贴就是贴够三天就行了。 对， 并不是说这个必须要贴的时间越长越好，甚至说这个卡着点儿，一天都不能错。 对， 没有要求这么严格。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就是广大朋友不要非常担心哈，我头一伏没赶上，可不可以往后接着延续贴？当然可以，因为三伏天它毕竟是一个时间段，在这个季节，之所以三伏就是借助这个最阳最热的这种阳气嘛，只要我们把这个时间段掌握够了就行了。 它并不是说只有这一天热，其实这一段时间都挺热的。 对，其实的时间都非常的热。 好，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关于三伏贴贴完之后啊，身上的一些不良的症状和反应，想咨询您一下。有听众朋友说，这个三伏贴贴完了之后呢，皮肤有发红的情况，这是过敏了吗？这样的情况之下，还能继续再贴后面的三伏贴吗？ 因为咱们贴上三伏贴以后，它毕竟是药膏，它贴在皮肤上以后，咱们皮肤有这种淡淡的泛红。 或者有一些那个轻度的灼热感， 嗯， 它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啊。 哎，但是如果它痒的特别重，或者是有种非常严重的灼热感，甚至皮肤起泡了，那就不太适合贴了。 嗯， 而且马上要到医院，让我们的皮肤科的医生给您看一下。 嗯， 因为咱们有的人的皮肤确实是他对药膏或者膏药过敏，但是您没贴上，您不知道它过不过敏。 哦， 所以说我们在贴敷期间一定要多观察自己的皮肤和自己的感觉，尤其是儿童，因为儿童他不会表述，哎，所以说儿童在贴敷的时候一定要多询问多观察。 嗯，像这种皮肤方面呢，我们可以通过肉眼可以观察到，比如说身体有没有一些我们贴三伏贴之后出现的这种不良的这种反应，就提示大家伙不要再贴了。 一般的如果我们贴敷上以后大多是没有特别的不舒服的感觉， 嗯 啊，有的人表现就是说我贴敷了以后身上觉得会有一点点的灼热， 嗯， 啊，甚至有点发热，只要没有您的体温明显升高，这应该就不是太多的问题。 嗯， 因为从我们这临床上看哈，所有贴敷的患者他每个人其实他的主观感觉好像都不太一样， 哦， 有的人觉得热，有的觉得凉丝丝，哎，他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没有过分的剧烈的不适，这是大前提，不能出现任何不良反应，这是最主要的。 嗯， 而且三伏贴它是有一些禁忌人群的，您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的有多功能脏器衰竭的，有基础疾病的，发烧的患者，孕妇产妇都不适合贴， 嗯， 卡血的患者，结核的患者，支扩啊正在卡血的患者，这类人群是不能贴敷的。还有我们比如说您有严重的皮肤病，或者严重的皮肤过敏，还有瘢痕体质，其实很多人群都是禁忌的。 嗯， 那我们在这个开取三伏贴的时候，如果您不知道，多咨询一下医生。 问问 而且，哎，对，而且我们的说明书上也很的写的很清楚，这哪些人群不能应用。 嗯，三伏贴您说了，我们一天当中不是24小时都得贴着它。 对， 也不是说贴的时间越长越久越好， 贴足6个小时， 6个小时就行了。 哎，当然长一点，短一点，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增增减减。 嗯，这个朋友啊，他不是说一天当中贴几次的问题，他问的是一年当中。他说三伏贴自己没有连续贴3年，只贴了这个其中的第一年，想问问说第二年没贴，现在这一年还要再继续贴吗？如果没有连续贴满3年的话，还能起到效用吗？ 嗯，咱们连续贴满3年呢是针对的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三伏贴针对的都是一些慢性的反复的呼吸系统疾病。 嗯， 所以说这类的病人呢，即使你有一年没贴到，你第二年贴它还是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三伏贴是起到辅助治疗和预防的作用， 嗯， 它绝对不是起到主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光靠一个，比如说有哮喘的患者，我就贴了，其他的治疗方法 药我也不吃了， 我什么都不用了，这绝对是不对的。 嗯， 哎，大家记住，三伏贴是辅助治疗，偶尔错过一个季度或一年没有任何关系。 嗯， 如果您觉得这个东西您贴敷了以后觉得很舒服，或者来年以后您的症状表现呢不是那么明显了，减轻了， 嗯， 您可以尝试，毕竟三伏贴它是外用药，它的副作用也不大，它的适用人群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广的， 嗯， 哎，容易接受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法。 所以说没有连续贴也没问题，并不是说只有贴满3年连续贴才能起效果。 对， 嗯，有的朋友是不是贴完第一年之后第二年症状就可以明显减轻？ 这个在临床上我们也做过统计，也发表过一些的文献的一个数据统计。 嗯， 应该说对这个咱们呼吸系统的这类的慢性疾病还是有一定帮助和作用的。 嗯，好啊。时间有限哈，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回答两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春风十里还想问问，如果去挂号的话会不会挂不上，这个需要提前挂号吗？还是说到时候直接去就行？ 如果您是第一天在我们北京中医院呼吸科，是我们北京中医院应该说哈，专门举办了一个叫一站式服务这样一个活动。 嗯， 您当天只要拿着您的医保卡或者您的就诊卡， 嗯， 直接来到我们的多功能厅，从挂号、办卡、缴费、取药、贴敷，这是一条龙服务的。 这个 非常方便 吗？ 啊， 不限号吗？当天？ 当天是从早晨8点钟开始到下午4点钟，不限号 啊。 不能限号啊，哎，让所有的朋友都就是有这种需求的，我们都要能贴上。 嗯， 再有一个，如果您错过了头一天的一站式服务，那么在周一到周日 我们都会有专门成人哈，我说的是呼吸科、专门有一个叫三伏贴的贴敷室、进行这种开取和贴敷、挂呼吸科的普通号就行了 啊，呼吸科普通号就行， 呼吸科普通号就可以了。 好，那就是说除了第一天之后，如果我们其他的日子去贴的话，最好是提前挂一个号，这个时候就不是说不限号了。 对， 挂上号之后挂呼吸科的普通号，然后呢去了以后您跟大夫说您要贴这个三伏贴，也可以给您贴上。 对， 好，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他想问问说这个贴了外孙3岁有哮喘，这么小能不能贴三伏贴？像孩子年龄比较小的话，像这种3岁以下的孩子能贴吗？ 咱们一般是推荐是3岁以上，就是有一定表达能力的孩子，这样贴敷是最好，因为他皮肤非常的娇贵哈、非常的容易出现问题。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孩子的体质符合咱们三伏贴的适应症的话，当然是可以贴敷的。但是贴敷不能替代孩子的其他的治疗方法、我反复在跟大家说，三伏贴是辅助的预防的和治疗的治疗方法，起到辅助的作用。 不是说贴了之后冬天肯定就不得这病了。 对，因为咱们比如说哮喘这个疾病哈，成人也好，孩童还好，哮喘从中医上说它是有它的系统治疗方案的。从西医上说也有它的治疗指南的，全球是统一的。哎，所以说治疗哮喘这个问题，中西结合治疗最好。三伏贴只起到辅助的作用， 辅助的效果， 不能把它神化。 好，也再次感谢孟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平谷区的健康守门人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平谷，看看平谷区在基层医疗卫生方面都做了哪些好事情。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跟大伙儿详细的聊一聊，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欢迎您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中粮集团。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受到东部高压的控制，降雨偏东北，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0到65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